姐，是当妹妹为你 WebStore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对一百二十八首。过古今征，名豪将。古今各归属，夜话寄苍家。历朝川边下，青山过外斜。凯旋明点破，把酒为生花。待到定阳日，魂来就结花。完毕，所有的 VB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的。